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早上好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随着太阳的逐渐升起，2018年来到了我们身边。在这样的时刻，让我以最真诚的心祝福各位2018年平安幸福，心想事成。在这样的时刻，也让我们充满对于未来生活的美好渴望。让我们在毛阿敏的这首《渴望》当中，一起走进2018。 悠悠岁月，你说当年好困惑，一阵一惑，难去 飘过故乡的云，它不停地向我召唤。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，有个声音在对我呼唤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浪迹天涯的游子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别再四处漂泊。踏着沉重的脚步，回想是那么的漫长。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，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。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浪迹天涯的游子。归来 每逢佳节倍思亲，在这样的时刻，我们总会想念远方的亲人。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，一位在广州打拼的年轻歌手遥望北方，思念自己远在东北的父母。他把这份深情融入在一首歌里，这首歌的名字叫《一封家书》，歌手是李春波。让我们在李春波饱含深情的歌声里，把诚挚的祝福送给远方的亲人。 亲爱的爸爸妈妈，你们好吗？现在工作很忙吧？身体好吧？我现在广州挺好的，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。虽然我很少写信，

最重是真情，真情温暖你我。在新的一年里，让我们用真情温暖他人，温暖世界。让我们用真情去面对风雨，让我们心怀真情，踏上新一年的旅程。我是云云，在费玉清的这首《一剪梅》的歌声中，让我们一起上路吧。 真情像草原广阔，参参风雨不能阻隔，总要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。真情像梅花开过，冷冷冰雪不能掩走向你我，雪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。一剪寒梅傲立雪中，只为一人飘香。 角落的窗口，在这充满浪漫的午后，静静看着你的笑脸，听你诉说，阳光也在你的眼角跳动，谈起我们的一切，渐渐回到从前，当我只能亲吻寂寞，拥抱黑夜，是你给我希望，让我改变。从前，当我只能亲吻寂寞，拥抱黑夜，是你给我希望，让我改变。爱从

见当初的夜晚，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，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是一片云烟，久违的你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，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，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，见当初的夜晚，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，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，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，见当初的夜晚，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，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，能否登上你的客船。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鱼云。今天是1月1号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站在新年的起点，我们展望未来，回首过去。过去可能让人伤怀，但是让我们把所有的不快都抛在身后，为他们画一个美丽的句点。我们要轻装向前，创造美好的未来。一起来听那英的这首《相见不如怀念》，感受歌声中的那份洒脱。 是不见，你不是不眷恋，也许心情已改变，对你拥抱的感觉还是像个冬天，我才发现你我已活在不同的世界， 现在为您献唱《春天花会开》，我的爱。 大门外，期待你美丽的声音从远远的走过来，我的天使，我的爱，为你不怕风吹日晒，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，只有路灯它笑我呆。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美丽草原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，新的一年给了我们机会去实现他们，尽管通往那片美丽草原的路并不平坦，但是我们要义无反顾迈步向前。一起来听齐秦的老歌《狼》，它会带给我们前行的力量。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走在无垠的旷野中，凄厉的北风吹过，漫漫的黄沙掠过，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走在 的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走在无垠的旷野中，淅沥的北风吹过， 早已打烊，冷冷清清的街道显得分外凄凉，虽然伤痛已经抚平，夜色难掩寂寞的心，这个城市不需要我，有谁会在乎我的过去，色难掩寂寞的心。 在歌声中，2018年已走进你我，走进我们的生活，让我们用喜悦的心情，面带微笑，去拥抱这新的一年。在此，我再次送上诚挚的期盼，你永远都幸福，是我最大的心愿。我是云云，稍后下一时段千年阙歌，让我们继续分享经典老歌。 你的心情现在好吗？你的脸上还有微笑吗？人生自古就有许多愁和苦，请你多一些开心，少一些烦恼。 谁会是唯一？说来 别人脸色，用心做好自己的事业，其实很简单。世界茶饮，开家自己的奶茶店。 世界茶饮。